你好，我是曲小英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模拟一场硅谷的产品经理面试。作为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，我会为你模拟一场产品经理面试，增强你的面试能力，助你取得理想的 offer。 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以产品感和分析能力的考察为例，并和你分享面试者和面试官的对话，为你解释每部分要测试的能力。面试官，如果现在要设计一款帮助大家找房子的产品，你会怎么设计？面试者，让我想一下，能否给我几分钟捋清思路？面试官，没问题。面试官和面试者的对话进行到这里，你需要注意的问题是，不要害怕和面试官多要时间，也不要怕面试的时候你需要现场思考，因为经过思考说出的内容比试图脱口的要好得多。面试者，我想先问几个问题，明确一下我们设计的目的以及针对的用户。面试官，你说。面试者，你说找房子是什么概念？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？面试官，你是产品经理，你觉得呢？面试官和面试者的对话进行到这里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，这个面试者的问题很好，很关键，但面试官也是有目的的，他就是要考验面试者的思考能力。面试者，首先，买房子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很多产品了，比如 Zillow、Redfin 等。其次，我们公司的优势是用户数据多，用户的活跃程度高，而买房子的交易频率太低了，我觉得不能充分发挥我们公司的优势。另外，现在房屋出租的产品比较少，而且租房要综合考虑房源和室友，室友的选择需要更多的是人与人的接触。而这恰恰是我们公司最擅长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租房子的产品比较适合我们。对话进行到这里，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很强，面试官的眼睛已经亮起来了。面试官，好的，那我们就来做租房子的产品，你接下来会怎么设计呢？面试者，我会先考虑用户的痛点有哪些。租房子的一般都是年轻人，他们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会考虑有几个室友，房源在什么位置，周围有哪些配套设施，交通是不是方便这些问题。所以我们这款租房产品要解决的痛点是，能够搜索并筛选目标地域，查看具体的房源信息，包括房源图片以及房东和室友信息，还要添加配套设施、房源评价等等功能。面试官，等等，你的房源的信息是怎么来的呢？面试者，房源信息是用户提供的呀。面试官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包含房主和访客两方的平台，他们都要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信息。现在已经有其他的平台上有房东和房源的信息了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拿来用呢？面试者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的顾虑是，如果我们直接把其他平台的信息通过爬虫技术拿过来，那我们就只能通过邮件或者电话的形式实现房客和房东的联络了。但是我们公司有自己的发消息产品，而房东和房客的联络应该是我们掌控的，以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做进一步的功能。面试官，好吧，但是这要求我们从头开始。冷启动时，我们要怎么解决没有足够的房客和房东的问题呢？面试者，我觉得可以让运营团队先把房东信息带过来。其实我们可以专门找一个人，通过其他平台的房东信息联系上房东，让他们也来注册我们平台的一个账号，他们只要输入最基本的电话或者邮箱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信息我们可以帮他们填充，减少他们的工作量，吸引他们完成注册。另外，我们应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发布，而不要一开始就覆盖所有城市。面试官和面试者的对话进行到这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面试者如果能事先想到，其实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从头搭建平台，一种是先和其他平台合作或者爬取他们的信息，然后再分析哪个方式更有道理，这样能更好地体现他的思考能力。面试官，有道理，你继续吧。面试者，我们刚才讲到了痛点，我觉得要是划分优先级的话，我会把搜索并筛选目标地域，查看房源信息，包括房源图片以及房东和室友信息，作为最小化可行产品。之所以要加上房东和室友的信息，是因为这些信息别的平台没有， 我希望我们产品第一天发布就能给用户眼前一亮的感觉。面试官，我们通过公司其他产品提取了大量的用户数据，怎么利用好这些资源呢？面试者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房东和房源信息这个板块上下功夫，比如我们了解用户的喜好、所在地、学校信息，我们可以推荐同校的房客住在一起。我们也可以让房客找到房子后对房东以及房源进行实名评价，这些就是我们数据资源的独特优势。面试官，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有一点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们的产品的成功指标是什么？面试者，我觉得应该是多少房客给房东发了消息询问房源信息。面试官，为什么不是最后签合同的数量呢？面试者，我们平台最大的作用应该是高效帮助用户筛选靠谱的房源，让他们从几百个房源中筛选出五个，而不是从五个中选出一个，五选一，完全可以通过电话聊天来完成。那我们所做的产品并没有本质性的变革，但是从几百个中选五个就不一样了。这个过程最繁琐，用户最不喜欢，而且难度最高。我们能把这个做好就很了不起了。面试官，好的，谢谢你参加本次面试。面试官和面试者的对话进行到这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产品的成功指标最好能在设计产品功能之前先说。但是他的回答还是非常有道理，也反映出了他很强的思考能力。面试官和应聘者聊完之后，就要给老板汇报了。面试官，我觉得这个人我们应该录用。首先，他有很强的逻辑分析能力，能够精准确定用户群体，问的问题也能反映出他有很好的洞察能力。其次，他能够很好的权衡取舍，不仅能够选出最小化可行产品的功能，也能清晰地说出这些功能必须做的原因。比如，他说，我之所以要加上房东和室友信息，是因为这些信息别的平台没有。我希望我们产品第一天发布就能给用户眼前一亮的感觉。最后，他对成功指标的定位很准确，能够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价值不在于选择最后一个，而是筛选出最合适的五个，目标明确，我们应该录取。招聘老板，好的，听你的，让 HR 跟进发 offer 吧。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，我给你还原了一场硅谷面试的真实过程，希望你可以认识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你要多问问题，比如这个面试者一上来就问清楚到底是买房子还是租房子的产品。问问题的能力是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之一，一定不要想当然，而是要问得越清楚越好。第二，不要只说我选 A，而是要先说出有 ABC 三个选项，为什么我觉得 A 最靠谱，这样才能体现你的思考全面性，让面试官知道你不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。第三，明确表达什么部分优先做，什么部分可以等，什么部分是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，我们应该如何和其他产品区分，这是产品经理想要取得成功的最关键能力。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，如果你是面试者，针对上面面试者的回答，你觉得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呢？